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这次，谢悠远决定不按常理出牌。平常没事的时候，他极少给江淮岸打电话，这次他居然要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江淮岸，而且是请他出来品酒。倒不是不务正业，而是这酒有些特殊，使得他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请动江淮岸。市政府一号会议室里，江淮岸的办公手机震动起来，杨柳拿着手机到会议室外面去接，他低声说：“哎，您好，我是秘书杨柳，您哪位？”谢悠远不自觉地也放低了声音：“啊，小杨，你好，我是谢悠远呢、啊。现在请江市长听电话方便吗？”“哦，谢主任您好，江市长在开会。”“哦，那这样吧，麻烦你请江市长开完会以后回我电话，谢谢啊。”现在还是下午4点，上班时间找江淮岸，谢悠远非常明智地打江淮岸的办公号码，那样反而更容易找到他。他的私人手机一般都是静音。谢悠远的一个好朋友，40来岁的风雅文人易子祥，最近和人一起合作，自主研发了一个高档白酒品牌，取名为润之神，想在潇湘电视台打广告。于是两人约在了一家餐厅喝酒聊天。谢悠远这阵子心里烦，本来没那么愿意赴约，后来一转念，也不妨借酒消消愁。易子祥平常大约有些用脑过度，头顶的头发有日渐稀疏的趋势，这个人一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十分性情，但在协调各方关系方面，智商情商也是极高的。此刻他神秘兮兮地对谢悠远说：“老兄，我们喝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这款白酒的调酒师可是国宝级人物，他跟我老爸当年试穿开裆裤一起玩大的朋友，这两年国内最好的两家白酒品牌想把这个人挖到他们旗下，都碰了一鼻子灰。”易子祥以前就做过高档白酒营销，半年前和这个神秘人物一拍即合，决定一起研发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白酒品牌。因为公司本部在湖南，他们本想打伟人旗号，直接给酒取名为润之，但是咨询了一下专业人士，据说用伟人的名字可能申请商标注册很难通过，于是他们只得另寻良策。苦思冥想之际，突然易子祥灵机一动，提议在润之后面加一个神字，这样就成了润之神。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非常不错的主意， 既规避了直接用伟人的名号，又打了个擦边球，很有创意。就这样，有了顶级的调酒师，加上一个讨巧的酒名，他们就跟潇湘市一家很有实力的白酒厂开展合作，生产润之神高档白酒。按照酒的品质和包装不同，先推出三个价位，每瓶酒市场价分别是1888元、999元和666元。润之神高品质白酒推出来之后，销势非常喜人。易子祥决定在潇湘电视台打广告，为营销推波助澜。两个人聊得起兴，谢悠远品了品，觉得酒的品质确实不错，忍不住想请江淮岸也过来品味一番。易子祥知道谢悠远跟江淮岸的交情，一听副市长可能会来，马上在心里思考可以做些什么事。他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在走廊里给办公室主任刘宋打了个电话，让他通知加班，把公司好好布置一下，当晚可能会有贵宾到公司考察，让行政工作人员晚上全部在公司待命。江淮岸晚上已经有一个安排，外省一位有名的民营企业家请他吃饭，想跟他谈来潇湘市投资农业的事。他答应谢悠远晚餐之后再过来看看。江淮岸对酒谈不上有多少研究，但毕竟是个有心人，高品质的酒喝得多了，简直成了业余品酒师。一品之下，酒的高下之别心里还是有数的。他品了品说道，这酒不错啊。他寻思了一番，如果这款酒真的能在市场上叫响，那对潇湘市的经济还真会起到不小的拉动作用。易子祥察言观色，见江淮岸心情不错，趁机说，江市长，您平常工作那么忙，我可是轻易不敢去打扰您，今天既然您来了，谢主任也在这儿，那再给您添个麻烦，请您到我们公司去指导一下工作好不好？谢悠远马上敲边鼓，也笑着附和道，是啊，江市长，他们公司啊就在这附近，散步5分钟就到了，要不然咱们一块去看看吧。他们公司刚刚从别的地方搬过来，我也还从来没去过，也想去看看，嗨，给老朋友捧捧场。江淮岸很给面子的笑着站起来，三个人于是一起往外走。江淮岸和谢悠远并肩走在前面，易子祥稍后两步。杨柳和江淮岸的司机一直候在外面，这时也迎了上来，江淮岸示意他们跟在后面。易子祥第一时间给刘宋打电话，声音大的有意让江淮岸和谢悠远听见。 喂，刘主任，你安排各个岗位准备好，公司里马上要来两位贵客，平常用八抬大轿都请不到的贵客啊，你们准备好相机摄影机，哎，该准备的都给我准备到位，我们走路过来，几分钟就到。 江淮岸笑着对谢悠远说， 悠远啊，我有一个想法，你们捧那么多什么车模什么足球宝贝，都是些美女，让人眼花缭乱的，可不可以在全市范围搞一个十大最有魅力企业家的排行榜啊？我今天跟一个沿海民营企业家交流，很有收获啊。人家本来是个农民，短短十几年靠养蛇发家致富，后来又转行做服务行业，现在这生意啊做的是风生水起啊，资产过亿，那些经历啊可以拍一部电视剧了。咱们潇湘也有不少优秀人才啊，你们电视台派记者去采访他们的事迹，讲他们创业成功的故事，肯定会给很多人带来启发的嘛。 谢悠远打着哈哈说， 对对对，江市长的建议非常好，很有思想深度，我们台里啊很快就可以搞个策划，既然市长发话，再拉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一起搞个活动， 还选出十个优秀企业家，推出他们的个人事迹，这个是不难做到的。 好，这就对了，要多做些有看点、有启发、有深度的节目才有意义嘛。娱乐不是不要，但还得有个度。人人都娱乐至死，那那些实实在在的事儿谁去做啊？ 媒体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加油鼓劲儿。 谢悠远点头道：“ 是是是是是，这个也是我的观点。” 江淮岸在易子祥的办公室坐下，脸上挂着极具亲和力的招牌式笑容。他象征性地端起杯子品了品酒，公司的工作人员赶紧举着照相机、摄像机拍个不停。江淮岸心里很清楚，到这里来基本上只是做做秀，再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表示到此一游。他很愿意让自己的形象被恰当的、范围合适的利用起来。如果这个品牌真能做起来，那对整个潇湘市还真是个大贡献。等江淮岸和谢悠远从易子祥的润之神酒业文化公司出来，两箱档次最高的润之神酒正在往江淮岸的车上搬。江淮岸笑着对易子祥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 易子祥带着非常领情的神气说：“ 哎，领导肯屈尊大驾光临，关心我们公司的发展，这是我们的荣幸，小小意思不成敬意，请领导不要嫌弃啊。” 江淮岸笑笑，不再说什么。江淮岸非常讨厌别人企图用金钱、用各种各样的利益收买他。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向来毫不客气，一概加以拒绝，表现得又冷又硬。不过，这位易子祥是谢悠远的好朋友，而且加上他们并没有太多其他意图，再加上喝几瓶酒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如果执意不收，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人活在这世上，处理什么事情还是要保持一定弹性的，也就是佛家说的，既要出世，也要入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就快过年了，各种名目的礼物开始送上门来。江淮岸交代姚佳怡，现金坚决不收，其他东西能不收尽量不要收，不能收的坚决要推辞，甚至当面扔出去，让他自己看着办。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他有各种社会关系，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礼物都通通推辞。到了年底，工作实在太忙了，江淮岸决定把赴欧洲考察的事情推到次年的三四月份。从初夏到隆冬，日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叶梦薇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会议室里见到江淮岸是五月初的某一天，时钟指向九点整，而现在却是一年里最寒冷的季节，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这天下午四点多，在田水村村支书冯百才的家里，江淮岸、范思平、杨柳还有叶梦薇叫不出名字的当地政府官员正围在火堆旁，火堆上熏烤着一长串腊肉，煞是惹人喜爱。江淮岸亲切地跟五十多岁的冯百才拉着家常，不时开怀大笑，说到高兴之处会拍拍冯百才的肩膀。叶梦薇坐在范思平身边，与江淮岸斜对面，不时记录一些要点。摄像记者悄声跟叶梦薇说，光线太暗，如果拍摄就得打灯，但这样光线又太强，可能会惊扰大家。叶梦薇想了想，这次新闻主题是江淮岸考察新农村建设的工作进展， 此前他到好几个农村工程建设的工地去仔细看过。电视新闻会以户外的画面为主，镜头应该是足够了。如果贸然打灯，肯定会干扰他们谈话，不是很妥当。于是他对着摄像记者摇摇头，表示不用拍。何况进到家里之前，叶梦薇已经让摄像记者拍了挂在院子里的辣椒、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当地政府官员不时看着表，示意江淮岸时间已经不早，该返回县城了。江淮岸四处看看，突然决定要杨柳安排一下，就在冯百才家里吃晚饭。杨柳会意，马上起身，在院子里找到了冯百才的老婆，把500块钱塞到他手里。冯百才老婆拼命推辞，说： 哎，你们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我哪能收你们的钱呢？ 杨柳说：你不收就是不欢迎我们在你家里吃饭啊，真的，如果你不收，我们肯定就会走啊，这是江市长定的规矩，我们到私人家里吃饭都要交伙食费。杨柳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冯百才老婆又推了几回还是推不掉，这才把钱拿着转身进了厨房。这一幕叶梦薇看在了眼里，她的心中涌起波澜。江淮岸是多么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呢？江淮岸做出的在冯百才家晚餐的这个决定，简直让叶梦薇高兴坏了。厨房里柴火饭的味道，地里新摘的蔬菜，还有那简直让人流口水的腊肉，都让她觉得特别亲切。天渐渐黑下来，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下雪了，大家纷纷起身去看，那是一场鹅毛大雪。叶梦薇兴奋的眼睛发亮，她站在屋檐前，伸出手来，一两片雪花飘落在她的手心里，凉凉的，痒痒的，很快就化了。江淮岸抬头仰望着天空说：这场雪下得好，瑞雪兆丰年呢。大家看了一阵雪，又重新坐回到火堆旁。火堆上支了个铁架，铁架上的锅子里排骨炖土豆正发出诱人的香，火光映着一张张微笑的脸。江淮岸正在跟冯百才特意喊来的几个村干部嘘寒问暖。叶梦薇坐在江淮岸斜对面，借着夜色的掩护，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如此大胆放纵地凝望他，这对叶梦薇来说是小小的奢侈。此情此景让他格外的感动和温暖，他变得特别渴望眼前这个男人温暖的怀抱。江淮岸当然感觉到了叶梦薇的目光，可以说他就是为了他才做出在冯百才家晚餐这个决定的，他知道叶梦薇会喜欢。自从慢慢跟叶梦薇靠近，江淮岸觉得自己的内心似乎悄然发生了某种变化。以前他的心是粗糙的，仿佛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很少有东西能够穿透这层壳抵达他的内心。他对什么事情都觉得可有可无，可上可下，可好可坏。但是自从叶梦薇闯进他的心里，一切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他的心变得柔软起来。就拿临时决定在冯百才家吃晚饭这件事来说，如果放在平常，除非是特殊情况，他很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平常他下完乡，一般都是赶到县城宾馆去吃饭，吃完饭再听听汇报，议一些事情，一天也就过去了。可是有叶梦薇在身边，他的心似乎充满柔情。他刚才留意到 叶梦薇在提醒摄像记者拍摄院子里悬挂的成串的玉米，就知道他非常喜欢这种农家小院的格调。尤其是他看到火堆的时候，眼里的惊喜就像一个孩子发现了心爱的玩具。于是他干脆决定在冯百才家晚餐。作为核心人物，他的这种温情不知不觉地从心里流淌出来，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看着江淮岸非常耐心的样子，叶梦薇突然想起另一个场景，一个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场景。那一次叶梦薇需要几个抗灾救灾的场面，于是找来了一堆资料镜头。这些镜头都是潇湘电视台的记者在灾区拍下来然后存档的。他突然看到了当时国务院的一位领导，他站在潇湘市的某一段大堤上，对着一群饱受洪灾之苦的百姓，对着抗洪的解放军武警官兵，拿着扩音器沉稳的有力的深情地说，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生命是最重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在场的军人和百姓都驻足静听，有的在岸上，有的在水中，他们振臂呐喊，万众一心，战胜洪灾。那一刻，编辑机前的叶梦薇深深的动容。此刻亲眼看着江淮岸跟村干部交流时的感动，和他在屏幕前看到领导人在大堤上探望慰问受灾群众时体会到的感动是非常相似的。百姓愿意追随充满爱心和力量的领导者，这些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明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在公众领域，他们智慧勤奋，天下为公，低调谦和；在私人领域，他们深情有趣有品味，绝不去招惹什么人，一旦把谁请进自己的生命，就不会轻易舍弃。叶梦薇的内心世界也需要这样一个人。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谢有远的母亲打来电话，正好是陈珊珊接的，为此谢有远和陈珊珊吵了起来。谢有远再次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能够获得解脱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 啊。